38页，第九行，佛告文殊，及诸大众，十方如来即大菩萨。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见于见缘，并所想象，如虚空花，本无所有。此见即缘，缘是菩提妙境明体，云何于中有是非是？这一段开示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非常重要啊。这个留意《楞严经》的同学如果说不能将全经的经文背诵啊，这个要紧的句子要背。这一段呢是一定要背的，啊，必须要把它记住的。我们看佛讲话实在是很简单的，没几句话。可是这几句话要是细细的解释里面的意思，真是无有穷尽呐。包罗可以说啊，一切事出世间法，全都包含在其中。那么这是谁的境界？是佛与大菩萨们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真实的境界，不是虚妄的。十方如来，就在十法界里面，果位到了顶端了。如来地的果位，大菩萨一般讲法呢，8地以上的菩萨。8地菩萨才转世成智啊！而得如幻三昧，因为下面有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所以这个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。自住所谓住啊，用一句浅显的话来说，心定了，心不定啊，没有住处，心定。那么这是简别，不是全教教成人的禅定。 为什么呢？全乘菩萨、二乘圣者，他们所修的定力没有离开阿赖耶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定啊，是实心所修的。大地以上的这些菩萨是称心之定，已经现实了。现实之定是真的，没能现实的定啊，不是真定。为什么呢？有出有入啊，如住处境界清清楚楚，而称心的大定呢，没有入住处。所谓行住坐卧，无不是定，没有出入的，这叫大定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定。大菩萨们所修，都是称心起修。我绝不是反省，用一种克制的功夫，克服自己的欲望，克服自己的妄想，而得到的定的境界，所以人家是称心。称心是属于自觉甚至啊，所以他是常住在镇定当中。那么再给诸位说，这样的大定本来就是如如的，十方如来有，大地以上的菩萨也有，大地以下的菩萨就没有了吗？也有，我们也有。所谓称心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哪一个没有心定？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大定，法而如是啊！可是我们虽然有，得不得作用，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呢？妄识障碍了。去了妄识，这种三摩地就现前了。此地这个三摩地，就是本经讲的首楞严大定。在本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邪力妄识，楞严大定就现前。 在此定中，正是禅家所谓灵光独药迥脱根尘，能所居空当体即灭。你看这个受用多自在啊。灵光是本性里面的般若智光，不是修来的，本性里面原本具足的，脱根脱尘。根是内境，内六根，外六尘。般若智慧光明是脱根脱尘的。那么诸位在这里应当要体会到，凡是着了根着了尘，着就是着相啊。着根是什么呢？这是内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。你要是着了内相，或者着了外面境界色身香味触法，一着相灵光就失掉了。内不着根深之相，外不着沉静之相，这个时候灵光独药啊。那个灵光是本有的啊，失去了就这么失去的。现在佛教给我们是叫我们恢复，如何恢复呢？内立六根，外立六尘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华严经讲到第九回向菩萨，你看第九回向菩萨就教给我们无着无缚解脱性。无着就是脱尘，心里面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五欲六尘都不沾染。这是脱了外面，内里面呢脱根啊。说实在话，外面脱尘啊，这个功夫很容易啊，外境啊。内里面的根深要摆脱掉，确实是不太容易。如何脱乏呢？佛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心经里面说的照见五蕴皆空，根深里面没有我啊。这才能够做到无缚啊，根尘两脱， 般若真智才现前。所以在这个境界里，能所居空，能与所是一，不是二。当体即灭，当体即灭，即灭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，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诸位要记住，一切法没有一法生，没有一法灭，这叫做即灭相。这个是真正的样子。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境界里看的一切法都是生灭相呢？实际上不是法生灭相，是我们心生灭。诸位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听经也听了不少了，总得记住一个大前提，那是佛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给我们讲，境随心转。无名不觉生三息，境界为缘生六处。外面的境界相是见分所变，这个大前提一定要把它牢牢地记住。真心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，诸位想想，真心变的那个境界当然是不生不灭清净相，那像是心变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心呢，染物的心，生灭心，念念念生灭，所以变外面这个境界相啊，通通是分灭相，就这么来的。怎么回事情？即使我们这个心不生灭了，外面境界就不生灭了。所以我们用生灭心要找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，诸位想想，那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的呀。阿罗汉辟支佛所找到的，那是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不是真正的涅槃，不是真正的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用的生灭心，所以是错用了心呐。我们学佛要学真的，就要把生灭心离开。生灭心是假的，是虚妄的。生灭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念头，你看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了，念头是生的，不会说这一个念头啊永远保持住，那一念要永远保持住啊，就叫做定了，就叫做一心啊。那个无想天人，他就是保持这一念， 四空天人像阿罗汉他们全教菩萨那个定啊，就是保持着一念，他能见到相似的不生灭的清净境界，但是他不是真的，他那个一念也断掉了，那就是真的，真的境界现前。这是把修行最高的原理原则说出来啊，真正能解决问题，彻底解决问题，而且是最快速的解决问题啊。楞严经好啊，不生不灭的真心是什么？就是六根的根性。我们这一大段所讲的是范显见，就是讲这个东西。眼根里头的见性啊，是范显见这么长的经文啊，大主意就是叫我们写眼识用见性，就这么回事。我们果然悟到这个道理了，能依照这个道理改过来，释迦牟尼佛那就欢天喜地呀、啊。你是真正得到佛所说的真实意了，真成就了。老师叫这个学生，学生不错，确实有成就了，老师高兴了。切实用根的利益，那么就可以用这一段经文来介绍。这个利益是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戒心啊，我们在六根当中举一根来说。一根明白了，其余五根是一样的，就都明白了。见性是平等的，见性是没有分别的啊！诸位要记住，见性是了别而不是分别，一切明了，绝无分别。所以见性叫照见啊，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。诸位总要记住，照见里面没有分别心。那也许大家要怀疑了，好，我们用见性见，一切都不分别了，啊，我跟人也不分别了，啊，男人跟女人也不分别了，这不是一团糟了？这社会还成什么社会呢？啊，你要有这个疑问呢，你对这个问题的意思完全不了解。你是用情见在分别啊，对于照见两个字没有搞清楚吧？照见之后是没有分别，所以没有分别是样样都明了， 绝对不会混乱。啊，照见里面没有作用。诸位要记住，五浊，五浊里头可以随缘。随缘正是经常讲，随心应量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所以它起作用，起作用就是无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分别。你说某人叫张三啊，这个菩萨称他也叫张三啊，你叫那个人叫李四，菩萨称那个人叫李四。称张三称李四是你们众生心分别，佛菩萨随身，佛菩萨心里他不并不叫张三，他也不叫李四，诸位好好去想想这个道理。心里真清净，确实没有，可是见了面的时候，哎，你张三兄，哎，你李四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这就叫佛法不坏世间法啊！虽然不坏世间法，在正德三摩地这样的人，他没有世间法，也没有佛法。说佛法，说世间法，还是众生心里面的见解。释迦牟尼佛讲这一大套道理，讲的头头是道，我们也听得迷迷糊糊，全是世间法，随心应量的。他要不随心应量呢，一句话没得说，无话可说吗？虽然随心应量说了49年，还是一句话没说。诸位要知道，一句话没说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，这叫妙用啊，这叫真实行啊。所有的行与真实相应，真实是真实，是清净的，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佛的言语不生不灭，佛的行为不生不灭。佛不但自己不生不灭，佛眼睛里看一切众生所作行为也是不生不灭。假如是佛自己不生不灭，众生还有生灭，他还没成佛。为什么？他有分别心。他还有能有所啊，所以在佛菩萨的境界里是一经无二经啊，虽然有十法界的境界摆在面前，但是他是一经，全是清净即灭相，无能无所，当体即灭，是这个境界。即使我们在境界里面也得到像这样的境界了，自己就入三摩地了，像诸菩萨一样，你也自住三摩地中，你所见的这个境界像跟诸佛菩萨见的是一样的，绝对没有两样。那么如果我们建立这个境界像跟经里面讲的不一样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并没有住在三摩地中。不住在三摩地中， 就不是真实位的菩萨。啊，我们一携手的判教，啊，孝实忠正言，唯有圆教、正教才是真实的，啊，其他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正是佛所谓言语道端，心行出灭，一味清净啊，所现的是智慧光明。身心法界无二无别，所谓诺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。这个诺且是比喻啊，这是印度话啊。诺且是什么呢？有好几种翻译啊，有的翻作龙，有的翻作象。总而言之，这动物当中大的，你看那个大象啊，在一些兽类当中，它这个身躯很大，站在那里四平八稳啊，好像如如不动的呀。举这个例子，啊，不像其他的动物啊，身心都是不停在那里动，像在这上如如的龙象啊，啊，它有它的威德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三摩地刚才讲了，就是楞严大定。八地以下的菩萨虽然也有三摩地，也有定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戒心未忘啊，能所未忘啊。换句话说，他还在二，还没有到不二啊。他住在二法里面呢，住在二法里面，给诸位说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在他上面有佛法界，在他下面还有声闻缘觉，还有六道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。而真的受楞严大定呢，就没有十法界了，一法界啊，所以叫一是真的，十不叫真啊，总是一真法界，没有说十真法界啊，一是真法界，十当然就不是真法界。十法界是众生心量变现之物，全教小乘都在十法界里。十法界里面也有佛，十法界有个佛法界，有通真，有不通真，这所以佛里面也得分类呀。天台四教，就是四种不同的佛， 藏教的佛是法界的佛，没有明心见性。什么样的佛是藏教佛呢？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降生在印度，那是藏教的佛。为什么呢？事先八相成道，这是藏教。通教以上没有八相成道。八相成道的佛叫做藏教佛，佛教有个名叫藏头佛，藏头佛，藏教的时候到了顶头了。藏头佛，藏头佛的地位，诸位要记住，要比起原教，连原教初住菩萨都不如。原教初住菩萨都比他高。初住见性，破一片无明，见一份真心。藏教佛还没见性。那么像这些常识我们都应该要懂得。什么时候学了识了就真正。如果不学识，总是半缘外面的沉静，心有所缘，缘佛法还是外境。我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外境。所以既然还攀缘外境，自己不自在啊，自己没有安住的所在，好像到处流浪汉，是流浪汉，没有安住的所在。见了性之后，见性是正真，自己才如如不动，这才有了住了。这种住叫自住自地。这个境界实在是高啊。那么佛与阿难问答到这个阶段，境界已经提升到八地以上，所以那些凡夫全小听到世尊跟阿难这么一问一答，感觉的手足无所措，茫然不知，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。所以他们确实是不容易了解。不了解什么呢？就是前面佛所答复阿难的无是无非是啊，阿难悟出来的，佛给他印证如是如是啊。诸位要晓得，无是无非是诸法实相，我们在诸法里面还操什么心，还起什么念呢？如果说诸法有事，你可以去它；如果说诸法无事，你可以舍弃它。告诉你，无是无非，那就取舍不得了。 取舍两忘，心清净了。诸位能不能明了这个意思呢？菩提涅槃不要求了，无明烦恼也不必断了，这就对了。你看看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的，绝学无为显道人啊，不出妄想不求真呐、为什么他不出妄想？妄想是烦恼，不要断烦恼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烦恼嘛，你断什么？你要断烦恼，烦恼还来了呢。你要是想求真，求真就是烦恼。所以诸位果然要明了无是无非这一个大道理，心当时就清净了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就是佛性现起。但是诸位要记住，这是十方如来与大菩萨的境界。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还是八十在用事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有菩提可证，有烦恼可断，还是要断烦恼，还是要求菩提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断来断去，求来求去，都是相似法，不是真实法。你要能到真实法，把你能断所断通通丢掉，那才入真实。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，才是理一心不乱。菩萨的心没有心，菩萨有心戒利众生，如何叫大家觉悟？这就是菩萨心。菩萨这个心给诸位说，又是非有非无。你说没有，他真有这个心；你说有吧，他又随缘，他又不是积极着来做这个事情。不像我们凡夫，哦，这个好事，拼命去做。菩萨去做，也非常热烈。但是是随缘，不是攀缘。因缘都成熟了，佛菩萨做，做得非常认真。因缘不成熟，佛菩萨不做。不像我们凡夫，因缘不成熟，我们也要做。凡夫跟佛不相同啊，因缘不成熟你要去做，只有拜师不能成佛。好像那个果木一样，菩萨递个篮子去采那个果木，熟了再下来，没有熟的了过几天再来。凡夫什么样呢？生的才长成一点点呢，都把它摘下来，摘下来就会几天坏掉烂掉没用处。 凡夫跟佛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什么事情都有时节因缘。时节因缘没有熟的时候可以促成。啊，绝非盼缘。啊，譬如教学啊，程度还不够，不够不要紧嘛，教一些浅的嘛，教一些容易的嘛，慢慢来嘛。众生没有福，没有福修福吗？大福报他不会修，不会叫他修小福报。所以菩萨有无量的方便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妙极了。那么这些大菩萨们